多少伤痛和你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。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姜育恒的一首老歌《再回首》。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总让我们的情绪会变得平静下来，也会让我们感慨，其实现在的日子就不错，平平淡淡才是真，也会让我们有一种知足的心态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比较舒缓的，它会是李健2007年发行的专辑《想念你》当中的一首《异乡人》。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写给所有背井离乡的游子，希望每一个北漂的人们都能够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安慰。 披星戴月的奔波，只为一扇窗，当你迷失在路上，能够看见那灯光，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，只是偶尔难过时，不经意遥望远方，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。

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眼泪泪 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彭佳慧的《相见恨晚》。相见恨晚这种感觉呢，是在友人之间或者是恋人之间非常奇妙、非常难得的一种感觉。只是我们希望这个词作为一个感叹词，而不是作为一段关系最后的一个结果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听我唱这首歌，但是啊，它出自的这张专辑和之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，都叫做相见恨晚，来自于歌手赵咏华，一起来听。惊吓中长大的孩子容易早熟， 听众朋友，在听过了两首都和相见恨晚这个词语呢非常有渊源的两首歌曲之后，我们来听两首和月亮有关系的歌曲。第一首呢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由张信哲带来的《白月光》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非常静谧的一首歌曲，一起来听。 白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在心上，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，追不回原谅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像遗忘，又忍不住回想。像流亡，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，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，怎么不 刚刚也说过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还是和月亮有关，叫做《月光爱人》，它呢是电影《卧虎藏龙》的主题曲，是由谭盾作曲，大提琴家马友友来担任主奏，中文呢和英文版都是由李玟来演唱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其实对于歌手李玟来讲也是有着非凡的意义的。在2001年，李玟呢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演唱了这首歌的英文版，也是成为了第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上的华语歌手。马上我们会听到这首《月光爱人》的中文版，一起欣赏。 下弦月让我想你，不相信我来谁明白，怕眼睁开你不在，爱人心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呢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歌手李玟，是他为电影《卧虎藏龙》演唱的主题曲《月光爱人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于影视作品当中。其实呢，它被很多的影视作品都作为了主题曲或者是片头片尾曲，比如说它是电视剧《少年包青天》的片尾曲。也是2002年的电视剧《终极悬案》的片头曲，而这首歌呢，也被合唱的两个人分别都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。这首歌呢，就是由孙楠和那英两个人合唱的《只要有你》。听这首歌呢，总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侠骨柔情的感觉。 留得住世上你从即时的光影，能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。 如果是这样，我可以安慰自己，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些光明。留得住快乐全部都送去给你，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。 是这样，我可以安慰自己，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线光明，留得住快乐全部都送去给你，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， 从此也不用分开，相爱的天和地还能在同一天，共月亮太阳再相遇，生命中只要有你，什么都变了可以，让所有流星随时都相遇， 从此在人世上也没有 时间过得真快啊，马上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。其实在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歌呢，不管是放在节目开始还是最后呢，都是非常合适的，歌名叫做《启程》，来自于歌手范玮琪。希望您能够在听完我们的乐听经典之后，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的其他精彩节目，开启下一段精彩的旅程。 一些事情将会发生，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，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，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，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